第二十八章， 我们既已得救，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，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，因为当时下雨，天气又冷，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。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，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，咬住他的手。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，就彼此说，这人必是个凶手，虽然从海里救上来，天理还不容他活着。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，并没有受伤。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，或是忽然附倒死了。看了多时，见他无害，就转念说他是个神。离那地方不远，有田产是岛长布伯留的，他接纳我们，尽情款待三日。当时布伯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，保罗进去为他祷告，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。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，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。到了开船的时候，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。过了三个月，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，这船以雕丝箱子为记，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。到了叙拉古，我们停泊三日，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，过了一天起了南风，第二天就来到布雕利，在那里遇见弟兄们，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。这样我们来到罗马，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，就出来到阿比乌市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。保罗见了他们，就感谢神，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。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。过了三天，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，他们来了，就对他们说，弟兄们，我虽没有作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，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戒在罗马人的手里。他们审问了我，就愿意释放我，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。无奈犹太人不服，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，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。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，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。他们说，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，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，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，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，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。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，证明神国的道，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，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。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，他们彼此不合就散了。未散以先，保罗说了一句话，说圣灵直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。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 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游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所以你们当知道，神借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，他们也必听受。保罗说了这话，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，凡来见他的人，他全都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